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即系今集会讲多讲下长毛文啦，讲下我啦。如果够时间啊，讲下解锁啊。解锁系乜嘢咧？今集唔够时间，讲呢个下个礼拜讲。OK，但系而家呢期啦，因为香港而家咁嘅时局，咁，我都抽少少时间讲下香港嘅。点解系咁咧？即系有早两个早几个礼拜啦，咁啊有一个和理非集会，跟住变咗和理非游行嘅嘛，系咪先？咁咧啊，我唔可以话我喺度嘅喎，我发梦， 系， 我发梦 梦游， 啊，我梦游，咁我就喺元朗，咁咧就撞到阿陶君衡啦，撞到阿金英啦，撞到林卓廷啦，撞到杨森，OK， 呢啲唔捻紧要，我未撞到呢四条友之前咧，我就早到咗噶嘛，咁我就听到一班年青人，咁喺度讲 gear 啊，即系而家最紧，而家系人都识啦。即係佢同你講真係真係 professional 到你唔信。佢話：哎，我今日我咩？我用6200啊！我點解你唔用8600001？哎呀！跟住佢個又講：喂，有7502好啊！其實係乜撚嘢嚟嘅？防毒面罩。即係我曾經做過下油漆。我就知道呢啲乜撚嘢嘅6200啊，6800啊，其實好簡單，我簡單解釋一下，因為你6200就係一啲淨係得個面罩嘅啫，淨得個豬嘴嘅啫，就兩個左右邊兩個 過濾 嘅。咁6800咧就除咗嗰兩個過濾之外，仲加一塊面罩，就透明嘅。咁7502咧，亦都係咁樣嘅，但係咧。佢嗰個過濾罐就大咗少少，同埋嗰個口罩就窄咗少少，細咗少少嘅。咁我就唔，因為其實都價錢都唔平。咁我可以講下，因為我以前做過五金啦，因為五金就除咗燒焊之外，我都要戒鐵噶嘛。戒鐵咧，因為冇咗啲嘅鐵嘅咧射落嚟嘅，真係即係曾經有人射埋隻眼嘅。其實嗰啲幾勁嘅。咁嗰啲人嗰時我已經有用啲 3M 啊，咁嗰啲嘢嗰啲護目鏡去擋噶啦。咁呢次咧，咁有因為我又做過油漆咧，嗰時候有一段時間咧，就講甲醛啊，同埋唔係甲醛，石棉啊，石棉啊， 石棉好毒 啊，石棉好毒啊。咁咧我就嗰時候乜嘢興未興甲醛嘅咧，石棉。咁啊咁我要去做嗰時候咧，就一定要戴豬嘴。咁我知道我買6200就得啦，唔使買6800，因為6800嘅連埋個面罩滴咗啲油漆落去咧。咁佢就會遮住咗個面罩，睇唔睇得唔清楚啦，所以我買6200。咁6200呢，佢一個唔好處，就係戴唔到面罩嘅。即係好多人就擺個6200 3M 嘅6200，就再加一個 3M 嘅護目鏡㗎嘛。但係唔知乜撚嘢設計，我都唔知點解，即係擦到咁樣。3M 嗰個6200呢，佢嗰個鼻梁位就好撚高。咁 3M 嗰個護目鏡呢，個鼻梁位就攝啱啱頂住咗攝，即係其實漏罅嘅。咁其實某程度，如果催淚彈入到嚟咧，你喺嗰條罅度就入曬去噶咯噃。咁所以有啲人咧就用6800啊，因為佢全天候。咁但係好啲嘅話，佢當然係用7500、7502啦。7502咧，佢嗰個口罩嗰個豬嘴，即係豬嘴嚟嘅啫，就細啲，咁啊個濾罐大啲。咁有個好處咧，就可以戴眼罩。咁眼罩呢，其實呢我都可以基本上就用 3M 啦，好多人都用 3M 啦，3M 唔貴㗎嘛，幾兜嘢㗎嘛。但係而家啱啱嗰個爆眼嗰個女仔呢，就一直用 3M 出事㗎嘛，係咪先。好啦，我唔講佢係邊啲嘢射呀，因為基本上你用幾強力嘅阿叉都冇人射得穿 3M 嘅，因為你勁過嗰啲石屎打落嚟啊！嗱聲，你嗰啲阿叉人，你幾廿樓掟落嚟，嗰個護目鏡都唔會爛嘅。但係你都可能驚下次有啲子彈射過嚟，你會穿 3M 就會穿。但係有一隻牌子嘅 SEE 定 ESS 嘅，咁嘅護目鏡咧就唔會穿啦。唔係唔會穿，佢有2.4mm 厚。 成千人啊，记住啊，都唔紧要。你喺镜入边仲可以加块偏光，嗰块偏光都一嗰个偏光咧一点几 mm 厚。咁如果你一套咁嘅加埋咧，就咁千零蚊啦，嗰个护目镜。咁当然啦，喺一班嗰日啊，我只系我讲完啫。咁我听嗰日嗰啲年青人讲，哇，买个6800咁捻贵，点解你哇仲7502啊？我都系咁依买个。买个6200算啦。喂，你諗下啦，嗱呢啲咁 professional 嘅嘢，即係除非你係打窝镜嘅啫。咁如果护目镜啊，即係我哋要用即係用 3mm 好靚勁㗎啦，唔使买你成千蚊嘅护目镜咁，除非你打窝镜。即係除非你 professional 會玩呢啲嘅游戏，同埋 professional 到我嗰度做邮差，我一定要戴住嘴。咁你完全唔需要知道呢啲嘢，你係一個咩呢，你一個學生可能係，你一個年青人廿零歲㗎咋，你點可以對一個嘩呢啲嘢咁撚窒熟嘅呢，就因為嗰日佢冇講護目鏡呀，因為可能我咪嚟之前佢講緊護目鏡呀，佢講個豬嘴，我覺得 professional 過好撚多人，乜撚嘢事可以搞到而家呢個世界係咁撚樣，呢個香港係咁撚樣呀，喂，你有冇辦法？我就係見到佢哋，我都即時意憤啦、啊，大佬，佢哋係應該而家應該係咩咧？暑假立條女翻大陸玩啦、啊，如果冇地方屌閪嘅話，係咪翻大陸拍去睇下戲啦？係咪先？哇！屌你老母！而家係過鳩幾？到底而家我覺得，當然而家已經暑假完咗啦、嗯。我覺得其實我估計係未完嘅。因為星期六日仲喺度㗎嘛，即係不斷會有呢啲咁嘅嘢，你唔好諗住林鄭嗰啲傾，嘩搵乜奇英出嚟傾屌你啦，咩點代表點代表 算罢啦嗰班 點代表到人啦，沒完沒了嘅呢單嘢，點收科，其實而家係爭一個智者出嚟埋單，個智者，但呢個智者就真係好撚聰明，今日大家冇可能埋到單， 點會有個智者出嚟呢？ 嗯？ 點會有個智者出嚟呢？ 集思廣益囉。 唔係點樣推一個人出嚟呢？你依家政府你知唔知有個人帶頭佢就拉㗎啦，冇唔會出現嗰個智者出嚟㗎。 所以呢即係你話有冇大台，其實有大台好啦，可能呢啲嘢有人傾啦。 有大台拉撚晒啦， 係啦冇錯 件事。 就係因為有大台已經拉撚晒。所以始終個環境都係變咗冇。 依家就係因為冇大台先至咁。 係啦，就係因為變咗冇大台，所以冇大台就變咗而家咁啊。咁我會嗱，我其實唔想講咁長啊，我都講少少啦，因為講我落埋呢集就唔錄住噶啦，唞下先。我會覺得係點啊？成功摧毀咗大台。政府又話好，示威者都好啦，示威者唔要啫，示威者摧毀咗啦，市民摧毀咗啦。咁啊，可唔可以示威者或者市民建立一個大台呢？即係我親手取可以推冧嘅，其實我係咪可以自己建立一個呢？即係我嘅智慧就去到只可以去到呢度，即係點樣建設我都唔知道，其實唔係冇機會有個大台，一個可以話到事講到嘅嘢嘅人，但係你要記住喎，呢個人一定要係好，即係呢個大台係應該係好令人信服㗎喎，即係可能有幾百人喎，呢個大台可能有幾百人喎，即係我成日講點解政客，嗱，而家立法會嗰啲我全部當政客噶嘛？政客其實就需要咩咧？需要妥協嘅藝術做政治嘅、但我哋唔係噶嘛，我哋唔係政客嚟噶嘛，我唔撚需要同你政府妥協噶。 係 啊， 你政府就需要同我妥協啦，因為點解啊？因為你都係政客嚟噶嘛、政府都要需要妥協嘅藝術噶嘛。而家問題就係我哋將係肯妥協嘅人。例如大台拆咗，咁我哋可唔可以肯妥協下咧？即系话五大訴求，加啲減啲啦。 咁咪边个去決定加啲咩減啲咩咧？冇人 集思廣益咯，我想加集思廣益咯。 同埋 即系嗰个， 同埋即系你话政府都要妥協，咁系只限於一個民選對人民負責嘅政府先會妥協。 系如果系 政府系无需要 一 個 人民 嘅。 阿陆，你哋呢喺加拿大生活嘅，你梗系知啦。喂，坦白讲，如果喺加拿大发生，屌五大诉求应承咗你啦。唔好话六大诉求，你咪林郑下台啦。系咪先？喂，新上任嗰、那个，即系新出嚟选嗰、那个 總統，佢會包特赦噶嘛。 嗯， 我唔包特赦，你咪冇選我，佢咪選唔到咯。所以佢實會加埋落去噶嘛、嗯。民主選舉就有嘅。而家呢個唔係民主選，呢、這個唔係民主。換過第二個嘅話，就算俾阿曾俊華，佢都可能唔特赦噶嘛。如果曾俊華都講明唔特赦點啊？ 嗯，咁所以我個 point 就話，其實你呢個政府，你唔好期望呢個政府會讓步咯。 我都幾灰嘅， 嗯， 我都幾灰嘅，啊，咁啊，唔好理啦，但係。香港人嚟㗎嘛，係咪先？我哋幾撚 所以咪唯有盡量爭取國際支持囉。冇啊，你依家完全對佢冇 leverage 㗎，屌你400萬想加。 唔係，我成日覺得一樣嘢呢，如果可以爭取到普選普選呢，就其他嗰啲。 係啊係啊係啊， 嗰啲 我神早講啦。 但係講真，我又俾個問題難題俾你啊，老。 嗯。 咁我要唔要政改啊？咁又咪又要傾？ 唔係喂。 你 係 咪待住先？你啱啱待住先，你先 有政改先有雙普選噶嘛？咁當然係。 咁呢次要唔要待住先啊？ 嗯， 待要唔要待住先啊？ 即係佢，你嘅意思係五大訴求嘅回應就係我俾住政改你先啦，等我哋傾個雙普選出嚟啦、嗯。 一定 係 咁 屈屌佢啦！ 喂，你講真，你要政改就一定要雙普選啊嘛？咁你雙普選一定要政改先噶嘛？ 係啊， 因為而家就傾呢個框架啊，咁唔係佢咪又俾待住先俾你咯？ 嗯。 系咪先？咁冇意義噶嘛？ 唔係啊，你 咁又 係 冇得 點分長期同短期嘅目標嘛？依家短期嘅目標就係首先第一件事最簡單，撤回呢個最短期嘅目標。 係啦，呢個撤回就其實最簡單做噶啦。 中期嘅目標就獨立調查委員會啦，呢個大家都知噶啦。你搞得嚟都一年半載嘅事啦。 第三就暴力政性啦。 係咯，長唔係嗰啲我都唔同佢，嗰啲我都唔同佢，即係等你調查完先至再決定啦。嗰啲啊，好啦。咁跟住裁員嘅咪就係政改同埋雙普選咯。 但係雙普選 其實雙普選係一個最根源嘅問題。 人哋唔接受政改啊嘛，其實泛民主派唔接受政改啊嘛，就係因為呢個墮住先啊嘛，政改出嚟嘅嘢就墮住先啊嘛。 咪依家政改係講緊話，咪你講嘅政改係咩政改先？ 墮住先咯，政改改咗噶啦嘛，出嚟嘅結果係墮住先啊嘛。 你講完14831嗰個啊？ 係啊，嗰、那個政改 嗰個 得出嚟 嘅 結果嚟噶嘛？ 嗰個 就係嗰個唔要啊嘛。 嗰、那個唔要咗好耐啦，我哋仲提住做咩啫？政府仲講出嚟做咩啫？冇意思。 咁就真 係 唔使政改啦。 唔係，如果 咁唔使政改，直求雙普選咯。 如果政府要提雙普選，佢就要提出一個唔係，你知唔知？你係要有一個政改先至可以出到個雙普選機制出嚟噶嘛？ 唔係，咁雙普選得啦，唔使政改。 梗唔 係 啦， 即係一個冇門檻啊嘛，講咗噶啦。 咁佢依家831落咗個決定啊嘛， 就係因為政改咯。所以傾唔傾政改先？ 咁即係話你要推翻咗831個決定咯。 咁就傾唔傾政改先係咯， 你推唔推得？ 咁就要傾政改呢個決定咯。 呢個唔係你香港 831嚟噶嘛， 唔係自己香港人傾噶嘛。呢個831係人大決定嚟噶嘛。 所以 唔係我哋只香港人， 所以乜都冇可能 噶嘛。 唔好講咁長啊，因為點解即係時間唔夠。乜都傾唔到嘅，乜都冇嘅。 咁我係覺得佢傾。 大家一齊捱啊！ 嗯。 繼續捱 ，OK、嗯。 即係 你， 即係所以 我始終唔割席。我喺記住啊，我唔喺個運動割席。 嗯。 但係如果你係一個柒爆嘅咧，柒爆我割啦。即係如果你係一個卧底啊， 嗯。 你係一個鬼啊，我一定會同你割席嘅。 嗯。 我聲俾你聽啊，柒爆我割席，嚇爆我唔割就話聲俾你聽。 琴日觀塘嗰單嘢。 係琴日，即係三個禮拜前啦。 係啊，即係 四個禮拜前。 德福啦，德福嗰陣啦，咁都見到有人影到話有人掟汽油彈啦，咁但係嗰條友都結果俾佢走咗喎。 係咯， 即係咁切咩割咩啫？ 咁你話佢係咩咯？ 係咯， 係咯， 即係點解？ 我成日覺得 係不 割席係好保護啲鬼同埋卧底噶嘛。 唔當場捉住佢咧， 但係捉住佢你咪同佢割席咯。所以咧割席其實我成日咁講啊，割席唔係唔割啦，你同我運動唔割，你同人係某程度都要割，真係要割嘅、嗯。你咁樣真係會令到你同你保護緊嗰啲鬼同埋卧底嘅，甚至藍絲嘅，你唔割啫。佢只扮一扮黃絲，你就要唔好同佢割啫，係好啦，戇鳩，真係啊！你唔好即係唔好錯喺嗰度啊！而家我覺得會錯咧，就會失敗就失敗喺度，但佢成功就成功喺度、 嗯。 所以我唔會咁樣喺我，但只係我喺我嚟講。我指我嘅割席就係會同個運動唔割席，同某一啲人咧，我覺得古靈精怪嘅，我一定會割。 好熱狗嗰啲當然就割啦。 都熱狗都唔會去到好閪嗰啲，我都唔割嘅，有啲好閪嗰啲先割嘅。如果啲講做節目嗰啲咧，唔係我嗰啲咋？好，係唔好講咁長。 即係黃毓民嗰啲咁，你冇理由唔割啫。 即係唔好講咁長。OK， 咁啊，即係你知啦，個時移世易，唔知到時唔知點樣噶嘛，都係講翻一刻歡愉先啦。咁樣最後，最後講翻我會做翻多幾長少少噶， 是但 啊費事啦，喺呢啲網友要做15分鐘。講我之前，不如講下長毛文啦。 嗯， 長毛文有得奇遇嘅，其實好撚快講完嘅啫。咁佢可以開一間斜骨長揼骨。 嗯 ，OK， 咁揼咗好多年嘅啦。咁同我約咗嗰件骨妹都好多次噶啦。 嗯， 因為長毛文好奇怪嘅，佢有三四間骨場。咁咧就每一間骨場有三四件熟嘅技師，咁咧佢一個星期就去兩晚， 全部都斜骨嚟嘅， 全部都係口爆長啦、波字長或者斜骨啦， 嗯， 總之係啲因為佢金碧金都佢都去噶嘛， 嗯， 咁金都就普通斜骨長啦， 嗯， 金碧長都去，咁佢三四間，每間有三四件，咁佢每個禮拜去兩三次， 嗯， 咁佢形成佢好多。識好多技師啦， 好多老相好啦， 係好多老相好啦，當然有時就好成功咁叫到啲女 私約 啲女喺酒店啦，我幫佢訂酒店都訂過幾次㗎啦 ，OK， 即係訂到佢咧，因為我訂開維基㗎嘛，咁啊長毛咪覺得貴啊，咁啊自己訂下訂啲平嘅酒店啊，都係維基，好似係火車站嗰啲咧，有啲平啲㗎嘛，咁啊因為嗰啲唔好講，咁啊長毛咪啱啊上個禮拜啫，啱唔啱啊？節目出街就四個禮拜啦，四個禮拜到啦。咁有間奇遇，咁咧就因為咧佢搭開嗰間口爆場嚟玻璃場，唔記得咗啦。用咗有間一，我籠統講佢都叫斜骨啦，好冇啊？ 嗯， 即係口爆場、玻璃場加斜骨場，我都叫係斜骨啦、因為都係大保健啫嚇、大保健場啦，係又嗱呢咁嘅大保健場啊。咁長毛文就嗰個技師咧。就可能唔知點講話做多一排就唔做啦。 嗯。 咁啊長毛文嘅多嘢你咁講喂咁冇得再見嘢咁啊咁啊梗係 臨別抽波啦。 臨別搵係啦捧下你場啊。咁啊咁梗係最後嗰日梗係炒炒石石摸摸渣渣啲咁樣。搞搞搞啊搞搞搞搞搞喺個骨牆裏面。 嗯。 搞搞搞下屌撚埋。 咁骨牆裏面。 係啊骨牆裏面喎。 咁大膽。 都幾張大膽啊！咁佢話轉咗兩個姿勢10分鐘， 嗯， 即係佢急啦，亦都驚㗎啦，所以難快當慢啦。 零零 應該係啩？唔知啊，我琴日冇問過，佢應該都係零零啦。 嗯， 除非嗰條女唔係應該我覺得零零啦。 嗯， 總之佢講得明係10分鐘兩個姿勢。 嗯， 啊咁啊做咗出嘢，佢就話我咁耐都未試過就嚟正法 嗯。 咁咁我就同阿長毛文講返啦，我話你知唔知點解你咁多古靈精怪嘅嘅奇遇呢，就因為你玩嗰樣嘢玩得多。 係啦。 即係你去斜骨場間間都去下，你一個星期去兩次，我一年就100次喎，100次有1次奇遇就唔出奇㗎喇喎。咁其實即係等於我哋坦白講一樣嘢啦，譬如我約好多次小豬，約一次小豬嘅話咁樣，可能佢一次唔收我錢嘅喎，唔出奇㗎啦，我唔知啊，我真係咁講啊。如果試得多，你約得份盒多，可能偶然有一次佢唔做啦，佢翻鄉下嫁人啊，佢免費俾你一次嘅喎，我以前都試過嘅。即係你只要嘗試得多，梗有啲奇遇嘅喎，我係覺得，即係我試過一次咧，打麻雀咧，打完麻雀咧，就同一條唔識個女搏搏嘢嘅喎。嗰日我住喺水庫。咁啊，都好撚奇遇嘅喎。佢話嗰一集水庫，我以前講過㗎啦。 嗯。 不過要聽翻好撚耐以前嗰啲，即係你要好似買10年嘅節目咧，嗰啲 USB 你先至聽得翻。啊，咁其實就已經有呢啲嘢，就有啲奇遇㗎啦。即係所以我成日講，你要玩，你唔玩你就唔好羨慕咧。唔好羨慕我啦，我有飯盒啦。你不能羨慕於長毛文嗰啲咧，有時有啲奇遇，好似阿碌你自己都有啦。 嗯， 有嗰件健身教練係咪啊？ 嗯， 啊健身教練啦，你都有件咁嘅健身教練都係有奇遇嚟㗎。啊，因為你玩得多嘛。 嗯， 即係其實如果我有話，你又好啦，又有呢啲咁玩，其實唔係我好啊。 嗯， 係你哋唔玩㗎。 嗯， 你哋可以時不時，淨係啲師兄去係咁去斜骨場。 嗯， 你我諗你有一百次咁，我可能都會有一次個人古靈精怪嘢。 咁佢哋覺得唔著數嘛？ 係咯，唔係咁一樣㗎。你邪骨場，你始終都係咁，就算你冇奇遇，你都係做翻嗰啲嘢㗎啦。系咪先？咁唔出奇噶，系咪先？ 咁人哋为咗奇遇而去噶嘛？咁你去一百次先有一次咁啊？ 咁正常啊？你炸有咩？系咪先？咁好啦好啦，咁啊长毛民嗰度讲完啦，咁啊，咁啊试下讲下我啊，珠海啊，咁诶嗱，当然啦个气氛啊，当人嗰日诶嗰啲气氛就唔系咁好啊，但气氛唔好啫，但我个人咧系24小时 stand by 兴亢奋类型噶嘛。咁同我玩嗰件女咧，就一定好开心，次次都系嘅。就算嗰日气氛几唔好，同我玩嗰件女都好开心嘅，次次都系嘅。唔知点解啊？当然可能我会送只鳄鱼俾佢啦，或者企啲夸啦啦。咁而且一样嘅，佢一问我攞微信，我问佢攞微信嘅时候，我已经先发个一嚿水红包俾佢先啦。呢啲我例牌噶嘛，咁可能我已经识做咗先啦。咁佢会觉得我 OK 啦。咁啊。照舊啦，又玩完嗰啲唱完 K 啦，食完宵夜啦，咁跟住咪上房囉。咁上房嘅咁呢次又唔同喎，我喂不如我同佢講一齊沖涼啦。我好啊，一齊沖囉。咁一齊沖涼嗰時候已經嗱嗰陣我喺食宵夜嘅時候已經飲咗神山虎。OK， 順便食埋解酒丸嘅後，即係解酒丸有兩隻㗎嘛，一隻食前之後，一隻飲完之後食㗎嘛。我就用神山虎送解酒丸就飲埋佢喺啲女面前。咁我佢因為食藥啊嘛，咁佢個飲嘢佢搵嘢送好正常啊，咁啲佢唔知我係咩嚟㗎嘛，照飲啦。咁食完宵夜啦，飲完啦，飲完神山虎啦，食完宵夜啦，咁就上房啦。其實時間就啱啱好啦，即係一個鐘頭到咗嘛。咁就上去，咁沖涼嗰時候已經燈㗎喎啦。但當然啦，你話醉唔醉我梗係醉啦，我梗係醉啦，醉醉地啦。咁佢又幫我洗呀、捋呀嗰啲，喂都。坦白讲几 professional 喎，但係佢就话啱啱嚟咗几日，但係佢话啱啱嚟咗几日，呢个场嚟咗几日啦，所以我成日呢啲嘅摆戏只会呃到啲网友囉，呃我唔到囉，咁你一定係好纯熟啦，咁你仲24才出嚟做其实勾㗎啦，你搵得唔多好，唔搵得唔多钱呀，而且加上佢唔算係好得啦，因為講真係我咁變態鍾意秀平啫，其他人哋我諗其他人真係唔會揀㗎，而且佢個樣唔算好靚，佢化咗妝成個有少少似埃及妖後，有啲係短頭髮，咁即係眼即係啲化妝㗎啦，咁化到都 OK 嘅，皮膚白啲，呢啲即係落個妝啲眼啲先講，好啦，咁其實喺沖涼嗰啲招呼幾好㗎，好啦，咁沖完涼啦，咁我係攤喺度等條女啦，佢有啲叫我出去先，咁我咪出去先啦，咪坐下快啲喺間酒店喺張床度攤啦，攤下嗰條女都沖咗一段時間嘅，仲但未落妝㗎喎，未落妝㗎喎，咁過嚟即係例牌啦，打下騎輪大車，大車特車，咁其實已經一早已經硬咗㗎嘛，咁啊，我佢自己攞咗我床頭即係嗰啲咩袋啊，嗰啲嗰種叫做 床頭機 啊，床頭機我放咗喺袋喺度咁，佢攞咗個袋，跟住套落去，跟住就擔，套咗即係嗰啲唔係環保擔啊，即係叫咩擔啊嗰啲， 帶住擔， 嗰、擔，我話誒擔乜撚嘢，我都冇人，即係我都 其實擔，帶住就不如冇擔真係， 真係我覺得冇人嚟冇擔啊。唉，咁樣，但係佢會覺得好似唔知點解我會咁樣講啦，咁樣我費事細表啦，屌你一係隨袋擔，一係咁擔就不如冇擔，我費事你講話你唔使擔啦，唔使擔，咁跟住佢冇嘢啦，跟住就坐落嚟，一坐落嚟，嘩，堅了喎，唔好住先，應該係咁樣，我去擔緊嘅時候呢，我就揾隻手探下妹妹啦，嘩，水長流，嗰時候都有少少呃到我係啱啱嚟咗三日嘅，因為好撚多水，普通即係真係算多啊，即係總之唔係嗰啲我平時去見嗰啲女嗰啲嗰啲咩呢，即係多少我食分㗎嘛，即係濕到賴呀，咁跟住咁佢單咪同我摸一摸濕，我話好濕喎，咁跟住咁嗰啲坐落嚟，一坐落嚟，咁佢又佢點講呢， 我佢同我讲话，佢好短， 嗯， 佢好短，即系唔系我条脷好短， 嗯， 话佢嗰条女话佢好短， 嗯， 即系话佢个音 度 音度唔长嘅，好短嘅，吓，佢已经见到我长啊嘛， 嗯， 我强调一样嘢 ，OK， 佢见到我， 嗯， 长啊嘛， 嗯 ，OK， 啊，佢话我音度好短，但系佢但系咧，佢咁讲完之后咧，就坐咗落去咧，佢唔系即系嗰啲跪喺度嗰只， 嗯。 佢又唔係，又唔算係好麥當勞，叭叭叭叭叭，佢又唔係算係嗰只。但係講，但係咧，佢嗰種坐咗入去嗰時候咧，嗰種上下喐動咧， 嗯， 都勁過麥當勞，我覺得， 嗯， 即係嗰種活塞嘅動作咧，哇，好似好，即係佢唔係話一下一下，佢係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嗯， 即係你又諗下嗰啲，佢大髀用幾撚多力先至可以做得到咁樣？即係我嗱，當然啦，我冇喺佢騎我嗰時候。我射啦，但如果我有機會俾人騎射出嘢咧，就必定係暫時係就係我玩咁多女啦，就必定係呢一條咧有機會啦。 嗯， 因為點解咧？我自己其實乜走出唔到嘅，我知道我知道大家叫出唔到，咁跟住咪試下咯。反轉佢咁我騎佢啦，即係我騎下佢，睇下出唔出，睇下出唔出到啦。咁咪又係用盡全力噶啦，啪啪啪啪啪都唔得。 嗯， 佢唉唔撚屌，我話唉瞓醒先屌。我分聲踩咗，但係佢一路咧，我插緊佢嘅時候咧，佢就話佢頂，我話我頂到佢盡，頂到佢盡，咁啊都攞到幾多幾 man 呀？我講幾 man， 就因為佢頂到我盡，到我大概七點零八點嗰 Q 咧，就開始變態，咁又唔係變態，即係嗰啲粗魯發泄啊，粗魯咧就出撚曬嚟啊！咁啊唔好講其他啦，咁我哋因為第一次我做唔到半 Q 啦，跟住我唞，唉咁啊。咁又沖過涼啦，咁咪喺度唞，瞓嗰時候其實幾好喎，即係起碼嗰條女係永遠24小時成晚咧都揾隻手掂住你啊，或者係攬住你啊，佢唔會話你有揾個背脊得住你喎。呢個 service 我覺得幾好喎，即係呢個女仔 ，OK， 咁跟住瞓到差唔多，佢話佢去洗手間落妝， 嗯， 落妝咯，因為你我解釋下我瞓覺先，我瞓覺咧我戴住個眼罩， 嗯， 咁佢落完妝出翻嚟咧，我唔知嘅。 嗯， 我睇唔到佢个样嘅 ，OK， 啊，咁而且熄咗灯，我更加睇唔到啦。咁啊，我又咁样跟住瞓，啲酒力过咗啦。 嗯， 但系酒力过咗啫嘛，神山苦未过噶嘛。 嗯， 咁啊，其实咧，喺做完第一 Q 之后，至到七点至八点啦，其实时间我唔好清楚噶。七点至八点咧，咁嗰段时间神山苦已经 call 咗我好多次噶啦。 嗯， 但系你有啲酒醉。而且弊處就咩？我帶咗兩個袋啫。 嗯， 哎呀，真係忘記咗，但係我咁撚多袋，我帶咗兩個袋嚟，即係第一次半 Q 用咗啦，就剩翻一個，咁我要好好珍惜噶嘛。咁如果譬如真係我真係酒性酒力不支，嗰次又做半 Q， 咁啊好撚蝕，係咪先？係咪先？咁我就真係要唞到足啦。 嗯， 咁啊，就係真係七點零八點啦。咁啊，咁啊，伸隻手埋去搭佢膊頭啦。 嗯， 一搭。好撚醒目， 嗯， 好撚醒目，隻手就已經揸落嚟追度啦， 嗯， 咁佢已經話好啱你， 嗯， 話咁話咁咩啦，咁跟住佢又攞，係以前唔係啦，依家我攞咗個袋，就放喺我肚裏面。咁佢跟住咧，佢係想套路我，話啊，我話話就腰喂，等腰喂吧，即係我希望佢捋耐啲啊，咁，其實捋唔捋佢咧，我都好撚難嘅。咁啊，落咗我其實我諗下，如果唔帶袋，佢會唔會唔帶袋咧？係咪先？唔帶女吹啊！記住啊，唉，啊，原來最後都冇。 嗯， 我諗要劣耐啲，佢會識擔啊，都唔肯擔。咁啊，跟住佢帶袋啦，佢又想擔啦，跟住我話唔使擔啊，坐上嚟啦。 嗯， 咁坐上嚟佢又係嗰招。 嗯， 咁嗰招真係幾撚瘋狂啊！真係好撚瘋狂，佢兩係喐到咧好撚大幅度啊！ 嗯， 即係佢證明，即係佢係。雖然佢短，但佢好鍾意俾人頂到盡，我覺得佢係一啲咁嘅女，咁加上啲水係長流啊，可能第二 Q 啫，咁可能長流啊，咁到時咁啊屌啲下，咁我到我就反返轉佢啦，咁啊反返轉佢就變咗我喺上面啦，插幾下咁樣，插咗好多下呢，其實好多下㗎啦，插就差唔多，咁佢啲發泄嘅心態又出嚟啦，講真的，即係佢好似係啲防嗰啲速龍門小隊對啲示威者咁啊，咁啊，我同我飾演嘅速龍小隊啦， 咁樣我就捉住佢兩隻手， 嗯， 將兩個佢兩隻腳咧就放喺膊頭度， 嗯， 啊，咁啊將捉住佢兩隻手，我咪將佢手掹佢向我嗰邊啦，咁， 嗯， 我個條腰啊頂埋佢咯，即係雙重嘅力啊， 嗯， 推保誠意啊， 嗯， 咁擺落去，哇，嗌到啊！因為我覺得可能李先生聽到我點樣嗌，因為李先生喺我隔離房㗎嘛。咁， 嗯， 唔正止啊，因為阿大的就喺我再隔離嗰兩間房，我覺得阿大的喺隔離嗰兩間房，隔咗間房都仲聽到嗰條女嗌，係嗌到幾撚大聲。但當然啦，屌差唔多嘅時候，因為屌嘅時候我望到個樣啦嘛，因為除咗眼罩㗎嘛。話唔係啊， 轉咗第二個㗎， 即係佢都係一個人， 嗯， 即係就唔好太醜。唔算唔係丑怪，佢好似條仔咁，即係好似係喺啲 唔係好似梁錦祥咁就得啦， 係唔係梁錦祥？好似條仔咁，即係佢種男人樣嚟嘅，即係覺得佢男仔咁，即係好似即係我哋啲街童咧，嗯，即係我以前細個讀書嘅時候咧，啲人街童嗰啲不修邊幅啊，嗯，因為佢家族會短頭髮啊嘛， 嗯， 啊即係又細咗，咁皮膚又冇你又粗咗，咁加上咁睇咗佢成條仔咁，咁哇！提先睇你就埃及妖后，而家就真系即系妖你后啦，真系， 即刻远咗啊！唔会， 咁啊唔远，我射晒啦，射晒啦，射晒啦，我咁我望，哇咁样，咁啊 OK 啦，咁啊点完第二 Q， 跟住佢话系咪好多啊？我话系啊， 嗯， 射得好多，因为佢真系好多水啊， 嗯， 加上嗰种推保诚意咧， 嗯。 哇！真係依日又係射得好撚勁咯，搶氣搶到暈。咁唞完之後，咪跟住俾現金。 嗯， 咁又俾咗2-3蚊佢咁樣，俾2-3蚊佢唔想走喎。其實佢唔想走喎。 嗯， 咁跟住我唔理佢啦。我覺得你想走就開聲啦。我連續講兩次。 嗯， 咁佢就 get 到啦。 嗯， 啊咁我都係走咯。咁最後佢咪有咗咯。即係點解咧？我會趕佢走咧，唔係話佢唔好。首先一，我做唔到第三 Q， 點解？因為冇袋。 嗯 ，OK。亦都應該做唔到第三條啊！第二，因為我中意咧有翻幾個鐘頭一條友喺張大床度瞓，好， 嗯， 爽嘅。 嗯， 咁咧，所以我就趕佢走。咁嗰條女都識做啦。我講第一次佢就唔走，第二講我講第二次，咁佢就走啦。咁走我咪我拜拜咁樣，咁就完咗我呢次嘅節目啦。 嗯， 啊咁啊一次玩就講四集差唔多啦，而家係嘛？咁本來可以講第五集我講下小豬嘅，不過就留翻下次先講啦。 嗯， 因為可能小豬一次過講兩集，因為我約咗佢清醒世界。 好， 咁一次過講兩集啦。咁到時睇下有啲咩嘢新嘢啦。唉，我都唔想成日都係講埋曬啲邪企啊咁樣，其實根本就冇乜心機玩啊。但係小豬約咗私下約咧朋友咧，即係炮友咧，咁啊唔怕約嘅喎。 嗯， 我係就覺得呢度可以嚟玩嘅。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照舊啦，打賞要打賞啦，係嘛？啊，咁因為呢樣嘢唔關政治事噶嘛，係咪先啊？咁啊，神山府要買啦，當然你哋而家咁嘅心情，咁我都唔可以體諒咧，你都真係有權嘅，係嘛？咁你又輸嗰啲啊，真係剩翻幾本嘅啫。 嗯。 啊，咁啊，最得起啊，嗰啲茄哩瓜你中意買就買啦。啊，但係一定要俾啲時間我，唔可以。話即要就即有，最耐可能等兩個禮拜。好咁啊 ，OK 啦，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啊，下個禮拜再見啦，拜拜， 拜拜。